此刻压力之下，众工会总算都是放下身价，有了个端正的合作态度。在孤隐提议之后开了个团，各队为团，就可以在团频道里共享消息了。孤隐的聪明之处就是并没有想去当个什么挑头的指挥大哥，他只是一个建议人的身份在说话，这样让众人明显容易接受了很多。组团完毕，孤隐继续着他的建议， 我们朝着统一的方向包抄上去吧，如果能把他们逼出这片树林，那对我们会有利的很多，树林里视野的局限是让他们神出鬼没的主要原因。 接受建议的众玩家分成五队，分成一个扇形，保证着对区域的观察和控制，包抄了上去。所冲的方向自然是之前君莫小和刘牧出现过的。两人再高手，移动速度也是个数据，没理由这么快就瞬间移动到别处去。 他们战术改变了。 黄少天的刘牧就潜藏在左边，一眼看出了玩家们做出的改变。 不是改变战术了，是有战术了才对。 叶修纠正了一下黄少天，他的君莫笑当然也就在附近。 最少的也都是四人一起，各队之间也没有离太远，控制的区域很大，再继续回避下去我们要被逼出树林了，但四人的话看来咱们需要联手出击了。 黄少天说， 联手出击也未必能在对方支援过来之前得手，或者你应该过来看看这一队。 怎么？ 三个不一，一个皮甲，位置在左翼，能最快支援到他们的只是一队人而已。 不一意味着最低的防御，皮甲职业也只是比不一略强，在物理攻击面前，这些职业明显会更快地损害掉他们的生命。而对方共分了五队人，处在中间位置的三队显然都可以得到左右两边两队人的随时支援，但是边翼的两支队却都各自只能得到一队的最快支援。 全歼或许不行，但我觉得杀个二到三人没有问题。 黄少天说， 那还啰嗦什么？位置。 黄少天发来坐标，叶修的君莫笑立刻朝着他观察过的那边过去。两人角色一直都是各自活动，这次韩友碰了一下头。 我有点头晕。 碰面后黄少天说着， 话多到把自己都给说到大脑缺氧，你真是个人才啊。联盟比赛不开语音是正确的，这要一场比赛一直这么嚷嚷下去对健康很不利啊。 放心，没有人会像你这么多话的。 我决定一会儿刷文字炮， 不要挡了我的视线。 他们来了，从右边上吧，走着。 两人角色冲上，召唤师、元素法师、鬼剑士、刺客，三个布甲职业，一个皮甲职业，此时正处在他们大阵型的最左翼，而其他四支小队一边在团频道里保持着联系，一边小心地朝前仔细摸索着。四名玩家都来自工会霸气雄图，当中没有夜渡寒潭这样会长级的大人物，但四个也都是在神之领域就相识的，一同来了新区后关系更是近了不少，现在已经差不多是形影不离的伙伴，这才会在这样的活动中一同出现在一个地方。在之前被君莫笑和刘牧神出鬼没偷袭的过程中，挂掉的玩家有两人就是他们霸气雄图的，说起来他们和君莫笑也算有过渊源，在首杀哥布林商人的时候还并肩战斗过，但现在因为君莫笑的原因让他们工会难堪，会长决定翻脸，会员们自然也是义无反顾。不过对于君莫笑的实力他们总算有过亲眼见识过，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敢大意过，就是如此依然有两个兄弟被对方飞快地击杀掉，两个一个是被君莫笑， 一个是被那个剑客刘牧，但做出的评价却都是一样，丝毫没有还手之力。君莫笑的水平大家还算见识过了，但这个剑客区区27级，有着6个等级差，还能这样彪悍，这又是哪里来的神圣啊？为什么这个君莫笑身边总是会有层出不穷的高手？他那个从没有到有的队伍中一个接一个出现的成员，韩嫣柔、包子入侵、风书烟幕、离恨剑，这个刘牧，再到最新出现的名字一寸昏，能刷出记录已经足够证明他们的不俗。但是越6级杀 BOSS， 越6级 PK 的人没有还手之力，这可不是用区区一个不俗就能一笔带过的吧。而被刘牧击杀的那位兄弟非常愤怒地强调了这个剑客喋喋不休的一张剑嘴，强调了那一堆废话给他带来的烦闷。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从旁观的角度听到这样的描述，作为熟悉荣耀的老玩家都会不由自主地立刻想到一个人，黄少天。当然是黄少天，荣耀最有名的话痨剑客当然就是他。 怎么可能啊？ 想完以后四个人就都笑了。他们会想到，但是他们不会相信，这样的大神跑进游戏里和他们在森林里躲猫猫，换做任何一个人都也不会相信。 这人啊，肯定是剑圣的粉丝。 鬼剑士玩家很肯定地说着。 嗯， 其他三人一致认可。黄少天是大神，当然是大批粉丝，粉丝模仿自己偶像，游戏里比比皆是。 我以前就认识一个这样的家伙， PK 的时候叽里呱啦乱叫，吵昏头。 刺客玩家说着。 哼，你那算什么呀，打怪的时候会对着怪说话的我都见过。 元素法师说。 但这人看起来还是很厉害的，我们多小心些。 召唤师说。 当然。 其他三人应着声，几人继续在林子里小心地走着。林州突然闪出一个蚊子炮。 那里！ 刺客玩家一边喊叫一边朝那方向冲去，其他三人跟过视角却是什么都没看到。但是三人都不敢大意，召唤师连忙一挥法杖就准备召唤宠物。由于宠物存在是有时限的，每召唤一个宠物所需的法力也是不少，召唤师们一般都是开打或是开打前才开始召唤，很少有召唤出宠物带着满世界走的。 砰！ 一声枪响，一束火光，子弹飞来，正在召唤吟唱的召唤师立刻被打断了吟唱。 三段斩上挑看剑，拔刀斩连突刺上挑。 还没找到对手，还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四人眼中突然窜出这一列蚊子炮，激烈的不住向上浮动着。一瞬间的诧异直接带来的就是一秒钟的迟疑。顶着蚊子炮的剑客刘牧早已经一个三段斩开路冲出，一剑劈到了召唤师的身上，又把召唤师重新进行的召唤吟唱给打断了。 来了！ 几人惊叫出声，一受到攻击的召唤师拼命想办法摆脱，另三人则是齐冲过来，法术、斩击、刺杀一同朝着刘牧轰了过来。就这时，三人的眼前同时一花，又一人影已经闪到了他们面前，抬手一甩，哗一下，一个大到五尺的盾牌撑开在了他们的面前，把他们三人的攻击齐齐给挡了下去。元素法师刚用的法术冲击力不大，但刺客斜身冲出的湖光闪和鬼剑士的鬼斩对于君魔笑手中这千机伞的盾形态来说却是着实分量不轻。君魔笑被强制击退了些许， 操，你撞到我了。 君莫笑一退，碰到了刘牧。对于他们这些操作惊喜之极的高手，这样一个碰撞产生的颤动都会产生些许影响。黄少天连忙叫道， 我这盾重量低。啊，重量多少啊？吵死了，抓紧时间。 蚊子泡继续滚滚而出。召唤师在没有召唤宠物的情况下真的是没有任何战斗力。有很多召唤师为了不至于这么落魄，经常是花上些技能点学上点战斗法师二十级以下的技能。这名召唤师玩家也是学了的，但是此时他觉得这种加点实在是一种浪费。他学来的技能根本就没有用，无论施展哪一个，最后的结果只有两样，破招或打断。他眼看着那蚊子炮中一个一个技能名往上走着，简直就像是系统发出的公告似的。自己被这些技能排着队的击中，他却只能这样看着，一筹莫展。他的三个伙伴此时却是被君莫笑一个人就缠得死死的，根本无暇顾及到他们。他看了几眼，甚至怀疑如果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自己这三个伙伴恐怕也支撑不到最后。支援成了他们唯一的希望。想到这点，召唤师才意识到了一个问题，这两个家伙怎么突然又聚到一起了？之前他们不都是各玩各的吗？这个问题他终于有空去好好想一想了。在暴木一般的剑招连续攻击下，召唤师很快死在了刘牧的剑下。布衣职业，叶修和黄少天选择他们作为突破口，所图的正是这一点，杀起来比较快。而选召唤师做第一击杀目标，当然也不是随机的。召唤师在没有宠物的情况下是任人欺凌，但一旦让他抽出空来召出几个宝宝，那就是一个相当磨人的职业，能拖延很多时间。两位大神出击准确，上来瞅准召唤师下手，让这个磨人的职业最终没发挥出他该有的威力，就成了实体。 其实应该你来杀他，你级高，攻击也高，应该会快点。 黄少天击杀召唤师完毕，立刻过来插手这边战局，让他不说话那当然是不可能的。 你说什么？ 叶修一边说着，手下君莫笑一记龙牙把这边的元素法师捅飞了出去。叶修没有再让君莫笑跟进，因为那元素法师已经就此再没站起来。 靠啊！ 黄少天骂道。比他高四级，银武的伤害多，技能展现出的战斗力比他这个小剑客果然要强很多。他击杀一个目标的时间，人以一敌三，也同样击杀了一个。 所以我说，你如果去杀那召唤师的话会更快一些。 黄少天却还没放弃他的论点。 去拦住那个。 现在是二对二，叶修当然不用再分心以一敌二，盯好眼前刺客，把另一个鬼剑士交给了黄少天。 看剑！ 蚊子炮又一次开始翻滚了。不只是他的对手鬼剑士，连那刺客看着这暴木一样的技能翻新也有些受不了。他细看后发现，其实这剑客的攻击也并不如他蚊子炮翻得那么快，因为攻速上是达不到的，他这用的是一把大剑。但就是这样，他的蚊子炮却一直没有间断过，感情根本就是在那儿瞎打字啊。这刺客本来就完全不是叶修的对手，这还被黄少天的垃圾话给吸引了注意力，下场自然不言而喻，很快就已经被君莫笑给击杀掉了。那边的鬼剑士也是全然在黄少天的压制之下，也坚持不了多少秒了。叶修转了君莫笑的视角一看，却还没看到对方的支援到来，击杀比他们两个想象的都要顺利。原本以为杀掉两三个就 就得想办法脱身，此时看来却是可以完成全歼。 看剑，看剑，看剑，看剑！ 黄少天这边最后却只是不住地叫着这个词儿，用的攻击竟然也全都是普通攻击。叶修一看，知道这家伙绝对是法力彻底没有了，赶上前去飞快几下帮着他把鬼剑士击杀，随手又丢了点食物药剂出去。 先闪！ 黄少天让刘牧捡起东西后说道。 到现在还不见人，有点不对劲儿。 黄少天看了看时间，估计了一下最临近的一队人的距离后，嗯了一声说道。 照理杀掉两人的时候，他们就应该赶到了。 两倍的时间，他们绕到哪儿去了呢？ 叶修转动着君莫笑的视线。 他们没有理会这四个人，趁着这个时间，把我们两个又重新包围了一遍。 黄少天说。 这个位置， 叶修看了下坐标， 是圈套啊，挂了一个又一个，好快啊，怎么回事，旁边的队伍还没赶上去吗？ 各工会联合团频道里，众玩家看到了接连两个玩家退团的消息。荣耀中组队或是组团的玩家在死亡后会自动退出队伍或团，这四个霸气雄图玩家在御敌后立刻发了消息，众人匆匆朝这边围来，结果途中就接连收到两个玩家退团的系统提示，很显然是有二人挂掉了。众人一边往这方向狂奔，一边却只能是懊恼地在频道中抱怨着， 大家不要乱，这次绝不能再让他们跑掉了。百花谷的兄弟，你们从8点方向出击，加王朝兄弟从4点方向，踏破虚空的兄弟们12点，霸气雄图的兄弟们挺住，我们就到，一起压缩包围，控制区域。 勾引的消息在团频道里发出，各工会玩家在组成团队之时，自然就已经有了要相互配合的念头，对于孤隐此时的布置都没生出太多抵触情绪。三家工会果然是各按孤隐的建议朝三个方向冲去。孤隐身边轮回的队伍此时正在霸气雄图右侧，本应该上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救援的一队，但是他们一队人此时却是没事人一样停在林地，根本就没有要动的意思。 上他们杀，不给他们多玩一会儿的时间，这个包围完成不了。 屏幕后的孤隐一边给自家兄弟说着话，一边很阴险地笑着。众玩家发出附和的笑声。此时他们冲上，叶修和黄少天绝对就会像他们两人最初计划那样立刻抽身撤离。虽然不能将霸气雄图的人全数击杀，但是此时对方五队人因为有远有近，却也不可能在这短时间控制太多的区域。两人有足够的空间继续在树林里找到隐蔽的地方。但是孤隐故意没有上去支援，叶修和黄少天看没有人来打扰，当然会把四个人全数消灭，结果却是给了其他玩家时间，牺牲了霸气雄图四个，最终有效地对这一片区域完全控制了起来。